早上好，进入到七点钟的时段，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海妮，在这里跟你一起享受动听的好音乐。不知道你在早晨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，这样的话很可能是没有休息好，比如说睡得不踏实，或者说是睡得太晚了。特别是跟我一样有点手机控的人，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，早点睡觉，睡前呢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，还有就是睡前不要聊天聊太久，不要说太多话，这样的话容易失眠。希望每一个清晨我们都可以有饱满的精神。好了，听歌吧，顺子的一首 Open Up。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，渴望的真情就该勇敢追，是否你自己才会做得对。我的心在飞，是我还在身边，应该向前，敞开胸怀，世界没有界限。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, open your thoughts, oh, 活得精彩。走不出去，兜了一圈我还是回到原地，那个属于我的你又在哪里？在爱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个天平，幸福的定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，剪不断离不开的关系。爱情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让人着迷？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有寻觅？爱情是什么东西？相依相占依依，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，伤越来越清醒。

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努力，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很多理由来读给你听。比如说这个，在遇见喜欢的人时能骄傲地说，你很优秀，但我也不差。努力赚钱，除了爱情，还有这辈子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，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。我不想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顾虑自己的钱包。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呢？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就怜香惜玉，还真的是这样哦。还有人说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还没有到沧桑的年纪，就应该在青春路上多闯荡。还有一个理由是为长久的事业操劳的父母，为纯粹的感情以及更好的自己。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你努力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有没有真正的停下来想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奋斗？而如果你不肯努力的话，又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就是动不起来呢？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去想一想自己的生活，思考一下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好了，你先想着，继续来听歌。 谁是我的脸，总是被现实拒绝，失败磨损了感觉，领带和西装里面全心与虚伪，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。阳光还是那么耀眼，让我厌倦我的妥协，除非还想继续后悔，我渴望真的改变。总有一条路，总有一片天，总有什么挡在我面前，总有一个梦让我心甘情愿。再对自己敷衍，梦值得实现，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。失败磨损了感觉，领带和西装里面全心与虚伪，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，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。不再对自己敷衍，梦值得实现，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。

知道感情当中信任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细节能够体现出信任呢？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子是这样说的，有一次骗她我去睡觉了，但是还在别人朋友圈底下评论，她没有问我为什么骗她，而是问我怎么醒了，这就是信任吧。其实呢，信任不一定体现在出了什么大问题我一定要百分百的相信你，而生活中的这些小问题，这些很小的事情，都能够看出对方对你的爱是怎样的，他对你有多么的信任。当然对方信任你，你也不要让他失望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想说实话不想说话，这是个看不到的世界，我想要爱谁我就爱谁，我不想那么的虚伪，现在就是我要的那种永远。可爱有一点自私，可是未来谁知道，我的心很自由、哦哦、说你会爱我、啊、说你爱

轻纱，踮着脚印两对半，那是外婆总着扎，将我送亲亲完。踩着薄暮走向绿肥，远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。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住沙滩，没有烟林醉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片片怀想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踮着脚印两对半，那是外婆拄着扎，将我送亲亲完。踩着薄暮走向绿肥，远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。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有人问到，那些艰难的岁月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有人回答道，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，这种力量名字叫想死又不敢。可能听起来有点极端，但是也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动力。反正都是生活在这世上，为什么不多一点开心呢？开心一天也是过，不开心一天也是过，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的。把很多事情看淡一些，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，不要总是钻牛角尖，放过自己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问彩云何处飞，愿乘风云追随，几人能相聚，思念无悔。我柔情深似海，你痴心可问天。世相守长千阙，

面的甜蜜化作我的笑容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雨，就像暖暖的毛衣，一路轻轻相依，你贴着我的心，像难得合身的感激。我愿意日夜远等你，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，风霜人世，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。两分寂寞相伴，整整夜的温暖，用一生温热舒服交换孤单。我只想问自己，就风轻云淡，让爱互相依偎，互相取暖。你的爱一丝一缕，编织绵绵的甜蜜，靠着我的笑容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。就像暖暖的毛衣，一路轻轻相依，你贴着我的心，暖暖的合身的感激。我愿意日夜远等你。 悬挂在心房，才相信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。很失恋，很想流浪，跋涉中会有成长，爱也要写实，别太幻想你对我的印象。是我变得坚强，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，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，我想身无步的前往，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。爱情海也许有雨有浪，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，不怕离开你的床，摇摇晃，偶尔闭上眼品尝。你的爱开始飘雪前那美好的时光。

一句话是很温暖的，说努力做个开心的人吧，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。你知道吗？有这样的开心的感染能力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你是快乐的，你的嘴角是喜欢上扬的，然后你还很幽默，跟你在一块的人总能感觉到一种阳光在身边照耀着，然后也跟着开心起来，这是一种幸福，也是一种幸运。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或者说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？所以呢，做一个开心的人吧，让大家也跟着你一起开心。好了，在这里继续来开心的听歌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的嘴碎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快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上天塔去看太阳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

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，当时再大的事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，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，太幼稚，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，也根本没有什么是离不了的。可你也不得不承认，就是因为发生过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现在的你是你喜欢的样子吗？有没有变得更坚强、更努力，生活得更有意义呢？让我们感恩那些或好或坏的经历，是他们让我们成长。好了，每一首歌里都会有不同的故事，也许很多歌里都藏着这些关于成长的故事。继续来听歌。 比方城市流浪，穿越古今游，借一杆深情是梦，可否不朽？一夕一相走，醒来千古愁，君子莫言愁，难以终，日月不能知始终。转眼冰封江山悠悠，烈焰将沉默，几度我血我口，一再一前走，只为你自于是别不休。今朝君身两岸春秋， 世界我只记得你，你现在好吗？是不是能让我在你心里倒个茶？我把心给你的礼物，别人都跟我一样吧，靠着一个爱你的想法才走到这里啊。在你的名字旁边加上我，你觉得好吗？对着我最亲爱的人说的真心话，为了你我不会后退，你相信我的不

首《怎样》。其实呢，从前的我一说起最喜欢的季节，都是会说喜欢冬天、秋天。但是我今年发现，其实也很喜欢春天，有那么多好看的花朵正在开放，新长出来的嫩芽也那么的新鲜漂亮，就会想春天其实真的很美好，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踏青了。在这样的春天里，希望你的生活也可以是崭新的，祝福喽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，阿牛的《浪花一朵朵》。明天早晨我会继续来这里跟您一起享受好音乐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。 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那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。